温水煮青蛙，到后来你想跑，你这个青蛙都跑不了了。所以说这病呢，到后来你再想治，往往它就来不及了。 嗯， 其实这方面呢，很多患者都是有体会的。咱比如说这个心脏不好的朋友，很多人您最开始体检的时候不就查出个有点心肌缺血，然后怎么着就发展成了冠心病了呢？然后你就开始体会那种心绞痛的那种感受，慢慢的堵的地儿啊越来越多，就成了心梗甚至心衰，你最后呢你只能选择支架或者呢安起搏器。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支架起搏器仅仅是一种急救手段，但还是有人前赴后继的去做。我之前看那个卫生部的调查资料发现呢，咱们国家心脏支架数量每年以 40% 的速度在递增。那大家为什么明知山有虎你偏向虎山行呢？因为呀，凡是被确诊冠心病的患者，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都尝过濒死的这种滋味。我接诊的冠心病患者，他们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就是我的病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会不会发生心梗。 嗯， 甚至有的朋友还在问我，大夫，我这个病还有的治吗？我还能活多少年？这就都是大家伙被这个冠心病给吓怕了。所以这类患者那吃药是最多的。 嗯 啊，可就是这样，那又有几个人这个心脏是越来越好的呢？大伙这么想一想，有几个人？这么一分析以后啊，很多人就不理解了。那我就说了，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发作了，大家伙首先想到的是吃什么呢？ 速效救心丸。 啊，对呀。 嗯， 你疼了你肯定是吃这个药，或者舌头底下含服硝酸甘油。 嗯， 大伙说管不管事儿？肯定管事儿， 救命的药啊。 对呀，救命的药管事儿，顶药嘛，吃上个两三分钟，你这心脏它就不疼了。 嗯， 但是我还得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患者，你想用它急救不行 哦， 不宜使用。再者呢，我们说到的这几种药都是急救用的，它是快速扩张血管，让你的心脏一瞬间的血流量增加，瞬间的补充上缺的氧气和营养，让你的心脏呢正常的跳动。比如在临床上，我遇到这么一个患者，是他女儿陪着过来的。 哦， 啊，这位女同志68，整个人看起来蔫儿啊，她提不起精神来，很消沉。我一问呢，我才知道这女同志啊，老伴儿过世了。她现在呢，对自个儿的病呢没信心了。 怎么回事啊？ 这去年的吧，大年初三那天，他白天跟老伴儿逛的庙会，俩人还挺高兴。 嗯， 这到晚上了，老头觉得心脏不舒服了，有点难受。老妹妹就问，说不行就上医院吧。老伴儿说，大过年的上啥医院呢？家里不是有那个速效吗？我吃点就没事儿。 嗯， 所以呢，这老妹妹呢也没怎么太当回事儿，觉得吃药了就没什么了。可这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老太太觉着以往这老头睡觉打呼噜，今儿咋没打呢？她就在这心里面就开始画魂了。躺下之后想想怎么合计都不对呀，一下子就坐起来，回身就拍他老伴儿，怎么叫都没反应。 哦， 也不敢多想，赶紧打120。等120车一来呀，人家医生这一查，说他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半夜发病了。 是啊，那后来这老伴儿走之后，这老妹妹明显的各方面就不行了。 嗯， 她说呀，以前自己干个啥，有个陪自己的，这现在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嗯， 说句实话， 觉得太孤单了。然后这一年里呢，他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好，吃药呢也不积极了，自个儿的心脏病啊也发展得特别快。我就说，那你有病你为啥不吃药呢？他说呀，我跟我老伴心脏都不好，原来是他天天嘱咐我吃药，一顿没落下。但是现在我老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现在骨灰盒买好了，寿衣买好了，甚至连墓地我都去看好了。我现在呢就相当于一脚迈进了棺材里，指不定哪一天两腿一蹬这人就没了。所以呢，趁着自个儿还能走动，就把这后事儿啊都提前准备好，等自己真没了的那一天也省得给孩子们添麻烦。 所以这个阿姨也是对自己的治疗不抱希望了。 可不是吗？其实很多患者都跟着老妹妹一样啊，我说的就是收音机旁的您呢，您觉得自个儿是不是跟他很像啊？确诊了冠心病了，发病的时候也体验过那种濒死的感觉之后，现在你对生活是不是就剩下了恐惧了？这个不敢吃了，那个也不能吃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了，不能干活，不能用力，上厕所都不敢使劲儿，因为你一使劲儿，情绪稍微一激动或者一累着，这心绞痛它就发作了，是不是啊？大伙儿啊，有这个病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咱们患者在积极治疗的情况下，病情反而越来越重，不见好转。那要是这时间长了，人的这个心气儿啊，它就散了。治疗的信心呢，也就没了。这事儿，搁谁那儿都一样。 没错 啊。那我要做的就很简单，就是要给这老妹妹啊看到这个病情有好转的可能，也就是说我要给她吃个定心丸，让她自个儿明白她这个病能治好。所以我就说了，老妹妹，我应该比你大，喊你一声老妹妹，你这病其实没多严重，能治好，而且我不是在安慰你，是真的可以。你可以先治疗一星期，也就是七天，七天之后咱们根据疗效来说话，怎么样？我当时这么跟他说，他还是不信。不信呢也就点点头吧，也没说太多。那我就给他用上了生物疗法和生物制剂，让他先喝一口，然后把放在背部靠着，把电磁片这个贴在他的内关穴上。之后我说，胸口还憋闷不了？他笑了，不憋了，舒服不少，感觉像是胸口的大石头挪开了一样。我说，感觉好，那咱们就坚持。之后他自个儿找我说，大夫啊，我来复诊来了。我说，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太舒服了，现在这胸口啊再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而且呢是越来越轻松。大夫，我想问问，我以后是不是只要天天喝着，天天做这个，我这个心脏病就不再犯了呢？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这犯病的次数啊会越来越少。 看来这个让这位阿姨看到了好转的可能，也就是看到了希望了。 没错啊，咱们说治病永远不能在纸上谈兵。不能总是嚷嚷患者不配合。你身为大夫，你得让患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好转，那他才会信任，才会配合你。生物疗法在经过十几年的临床验证被批准的范围里，就明确地写了冠心病、高血压、阵发性心律不齐等各类心血管疾病。那为什么 生物疗法和生物制剂，在对冠心病或者说是心血管疾病的时候，这效果怎么这么明显呢？啊，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是从细胞层面着手。 嗯，徐主任，什么是冠心病的病根呢？ 哦， 还有就是它发作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发生心绞痛，让患者这么难受呢？ 啊，你是年轻啊，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啊，可也别去体验啊。说到底啊，其实就是血管堵了。 哦， 啊，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对呀，它堵了它不得疼吗？不得心绞痛吗？对不对？那咱们说导致心肌内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个垃圾没有办法排出去，那就堆积堵塞到血管里了，然后呢就刺激到心脏内的植物神经，然后呢神经就把这种感觉传到大脑啊，这就产生了疼痛的感觉。 嗯， 而且呀，当血液当中的某些胆固醇渗入冠状动脉的血管壁内，并且堆积到一定的程度，这血管呢就会变得狭窄。血管狭窄了，血液流通的通道它也窄呀，这就影响心肌供血。那么讲到这儿，这个呢我得跟大伙儿讲一下，就是你血管当中的杂质你每天不能清除，它会通过你的血管内壁渗透到里头去，就相当于什么呢？羽绒服的羽毛啊，它在里子跟面子当中，你这件衣服的羽绒服的羽毛冲得太多了，你这个人你明明只有120斤，你穿上去这件衣服它冲了1斤羽毛，哇，你说怎么这件衣服这么小啊，把我挤死了，里头羊毛衫都穿不进去了。那行，我要是把这个毛给你拿掉点，我给你冲个3-2毛，哇，这件衣服宽松，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杂质垃圾不能及时清除的话，它就会渗透到你的血管内壁，那这一堆积那不就鼓起来了吗？一鼓把血液的通道就给挤窄了吗？那你的心脏的供血不得受影响啊。那如果说在临床上把这样的血管你取出来，你把它切开，你一看就会发现血管壁内堆积了一些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黄色的东西。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医学上就把它称之为叫斑块。斑块堆积多了，就发生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 嗯， 那咱们啊，人体啊，好好的，为什么会发生血管堵塞不通的情况呢？那就是因为人体内冠状动脉血管的内皮细胞出现了衰老、凋亡。那么冠状动脉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它是能维持冠状动脉血管的弹性，维持血管的正常的功能。那么当冠状动脉血管的内皮细胞衰老了、凋亡了，这下子就导致血管变硬了，然后呢清理垃圾的能力就下降，接下来呢就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再接下来呢就导致冠状动脉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扩张性减弱，血流量减少，再受到外界的一些刺激，或者你的情绪，或者你累着了，或者你喝酒喝多了等等，心肌血液供给不足，那么在供需矛盾下，这就引起了心绞痛。那到了这会儿，你要是没有及时治疗的话，久而久之，冠状动脉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老化，你的血氧供应不上去了，那就出现急性心梗。急性心梗抢救的时间也就4分钟。 嗯， 你说危不危及生命吧？ 没错 啊，那么咱们得说一说了，那这有问题呀，什么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予解决呢？咱们说一下，生物疗法释放出的 巴马高地磁场，能够直接针对细胞层面修复损伤老化的血管内皮细胞，进而修复血流管道，促进咱们正常的血液循环，让冠状动脉不再堵塞，让心脏的供血恢复正常。所以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会感觉胸闷的情况改善了，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和症状都大大减轻。其实这也是这些年经济条件优越的人都愿意去巴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巴马的高地磁场的覆盖下，人到了这儿以后你就觉得舒服，尤其是这心脏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觉到你的呼吸顺畅了。你跟那儿住一个星期你就没犯病，你住一年，哎，因为长时间你都没有发这个心绞痛，你可能就忘了自个儿是一个心脏病患者了。 哦， 就像我那会儿当年在巴马考察的时候，很多来的心脏病患者就跟我讲，哎呦大夫，我可是离不开这儿了。我说怎么了？家里有老有小的。他跟我讲，我不想再过那种天天担惊受怕的日子，那日子真的让我受够了。 嗯， 所以这些年我们在巴马啊，这个一直的一个信念就是要把巴马带回去，带回家，让患者把巴马带回家，让更多的人能够和巴马人一样，远离疾病的痛苦，远离死亡的恐惧，让每一位中老年人呢，都能够乐享百年，无疾而终。所以当年生物疗法研发成功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整个研发小组啊，一起吃饭，很少喝酒的我都喝了两杯酒，因为什么呢？就是高兴，真的是高兴。我觉得呀，我们做到了，大家的健康那就有希望了。 嗯， 那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患者已经把生物疗法带回家了，我想有没有效果，大伙儿的心里最有发言权呢。不过很多患者到了家以后没有工作人员的帮忙，不会做了，哈哈哈。那还有的朋友呢没去体验，那怎么办呢？今天我就借着讲这个冠心病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在冠心病的时候的具体用法。 嗯， 大家伙儿呢可以记一下啊。首先一个前提，你没有做支架的话，你把主机靠在后背啊，做支架的不行啊，你把主机靠在后背，你把电磁贴片贴在手腕内侧的内关穴上，两边都贴，就在手腕横纹这儿，就是我们大夫号脉那个地方中间啊，你贴这儿就行。你位置呢高一点低一点这都没事啊，因为咱们是通过高地磁场来进行治疗，覆盖的范围广。还有一个我告诉大伙儿，高地磁场能够穿透9到12公分，那你的胳膊就那么粗啊，都能覆盖得到，所以你不用太较真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做了支架的这些人我们可怎么办啊？你也别担心啊，别担心，你呢怎么弄呢？你的电磁贴片也是放在手腕的内关穴上，但是你的主机你得搁在脚底。 哦， 啊，为什么搁在脚底呢？因为脚底的反射区比较多，同时啊，血管呢是全身相连的，从脚底做也不耽搁你，一般就能感觉到憋闷改善，发病的次数就会减少，这个在临床这些年呢都是已经广泛证明了的。 嗯， 绝大多数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都有着直接的疗效。那如果您再配合上生物制剂的话，效果还会好， 因为它能在修复激活病变细胞的基础上给细胞补充能量，加速疾病的改善。因为生物制剂，这个呢，我们通过生物研究发现，在采用冷凝技术低温萃取后，里头的三萜物质的活性非常高。那这种高活性的三萜物质，在我们体内密闭的胃液环境当中，它呀，就能够转化成为给咱们细胞补充能量的这个生物调节素，它能给咱们的细胞补充源源不断的能量啊，就好像你的手机总得充电一样，它能加快咱们疾病改善的速度。而且如果大家能够坚持下来，不仅仅是你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全身各个地方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因为通过180天，我们全身的细胞就能够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那更新出来的都是健康活跃的新细胞，到时候您不仅会无病无痛，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这精神矍铄呀。那收音机旁的还没有生物疗法朋友，这会儿呢就有点愁了，为什么呢？也是冠心病啊，这个病心绞痛起来也是很要命的事儿啊。那如果您呢想要这个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您的冠心病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类疾病的朋友，您呢就直接打电话问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希望呢生物疗法能够让很多的冠心病患者找到希望，能够恢复健康的身体。那也请徐主任呢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 我公爹曾经跟我说过，山上一把草，病前一把药。咱们生活中见到的不少用品食材，其实呢都是药。一个好大夫靠着名贵的药治病啊，那不是什么大本事，靠着身边的便宜的容易得到的东西治病，那才是真本事。所以啊，我在学习中医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的书本上的，还要学会比如香菜、薄荷这些很多医家不屑于写不屑于学习的东西。那说到这个香菜，就不得不提到我先生。真的，香菜它也是一味中药材，而且呢，我对香菜这味药的熟练掌握都是得益于我的先生，是他在给我病中的一顿饭开启了我对香菜的认识。大家伙都知道，我的祖籍呢是北京，但是嫁到了东北，所以刚嫁过来那几年呢，也会有无论是饮食啊还是气候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老觉得打不起精神，也没什么胃口，不知道是不是过度的劳累或者是思虑过度。有一天我早上醒来，发现我先生居然做好粥了，而且呢还有一盘香菜在那儿。啊，好久没吃香菜了。我本来呢胃口也不是特别好， 吃饭呢也不想吃，但是一看到香菜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真想好好的吃一顿。就这样，这盘香菜我先生和我公爹都还没夹到几筷子，就让我一扫而光，蘸着酱都给吃了。我先生看我吃得特别的香，他就说，怎么样啊，见你这两天胃口也不太好，也不知道这顿香菜蘸酱合不合口味啊。我先生一边吃饭，他就一边说，在咱们老家，香菜呀，是调理食欲不振以及消化不良之绝妙食疗方，能够消谷化气，通大小肠结气，治头疼赤病，解鱼肉毒，你吃呢正对症。说一句不害臊的话，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先生简直是世界上高明的中医，能把医道用在日常的饮食之中去，在吃饭中啊，不知不觉的就能调理好身体。我吃完饭后，我也在琢磨，为什么自己食欲不振，一闻到这香菜的味道，马上就胃口大开，特别想吃东西呢？那这香菜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香菜辛温，香散，有一股清阳之气，清阳出上窍，清阳发四肢，清阳开腠理，所以不单这个肺鼻被打开，毛孔也被打开，所以呢，它可以调理风寒感冒初起。用这个香菜来煎汤，给受了风寒的小孩子泡脚或者是洗澡，就可以帮助发汗风寒，来解表治感冒鼻塞或者是皮肤湿疹瘙痒。我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先生听完之后点点头，嗯，说的不错。那又为什么他又能开胃消食呢？我说，这个就是一般解表药很难做到的。前面我仔细研究过，既能发汗解表，又可以开胃消食，行气和中的，应该就算是紫苏了。现在呢，又多学了一味香菜，而且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说的，可以解鱼蟹毒。所以呢，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平时做鱼蟹汤的时候，菜桌上都喜欢放点香菜或者是紫苏之类的来调拌。那这样吃了之后，既有开胃进食之功，又无鱼蟹饱胀中毒之弊。而且呢，这个香菜顾名思义，就是能芳香醒脾之采，听它的名字呢，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人的脾胃它就喜欢芳香，所以啊，古籍当中记载，芳香能醒脾，它能够让疲倦、食欲减退，还有精神不振的人呢，振作起来。但是香菜虽好，却也不能多吃。 嗯，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十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 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特别亲切。哎， 说有什么问题啊？ 啊，很荣幸啊。 那您今天想问我什么呢？ 啊，我先说我母亲吧。 好。 我老母亲主要是为了她治病，完了咱们都跟着。有时候我母亲是就是那个上个月住院了，完了才出院1个多月。她主要是这回主要是心脏基本问题都存在了差不多。 嗯。 有那个2间半冠壁不严。心衰。还有那个她说心梗。完了还有脑梗。哎呀，反正挺那什么。我现在都拿到了。我这两天给他用了，完效果觉得还挺好，特别是心脏。他现在他说他有劲儿了。 啊，你们做的什么穴位啊他有劲儿了？ 我做的那个手上的 内关是不是内关呢？ 内关，然后让他倒 过来。对，主机可以抱，主机也可以放后头。因为他不是还有那个肺不是特别好吗？对不 对？ 对， 最近嘛他比较喘和咳。 那主要的问题就应该做肺心了。 啊，对呀， 对不对？ 我不知道那个喘咳，比如说那个穴位啊。 穴位其实随时随地打电话，它都有，我们给到全国各地电话那儿。那么如果说咳喘，那么一个电极片贴在脖子后边的大椎那儿， 大 椎知道吗？大椎知道吧？鼓出来那个脖子下面鼓出来那个骨头这个地方大椎穴。还有一个呢，如果说嗓子痒，贴在前头的天突穴，就是前面有个坑，脖子这儿有个坑，天突穴。如果说肺不好，还有咳得比较厉害的话，那么在天突穴下一寸，也就是这个电极片这个方的这么一个一寸下边，玄机穴，贴这个穴，大椎跟玄机， 就是前头贴一个，后头贴一个呗。 对，一前一后，主机可以抱在前胸，也可以放在腿上，手腕、心脏那个地方，内关搁在这个上头也可以。所以你不着急。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我和我妹妹想那个麻烦您那啥，我吧是眼睛。我眼睛近视，完现在前面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血压高不高？ 血压不高。 血压不高，没有别的问题，光是眼睛近视啊。 耳朵有点鸣。 耳鸣啊？ 一个耳朵，右耳。 右耳耳鸣是吧？眼睛近视，两个电极片贴在腰的肾腧穴，主机放在你的肝脏这儿。 肝脏抱着呗。 对对对，耳鸣。那么如果说要做的话，耳鸣呢有几个穴位，你自己在图上找下关穴。 下关穴。 听宫穴，下关穴。但是如果说你找不着的话，最简单的头项寻列缺，列缺穴。 列缺穴好像在手腕上。 对，两个手虎口相交，食指点的那个地方就是。 是，但是这足底我抱着就行，是不？ 抱着就行，对脾胃整个身体都有好处。 还有、就是、 也可以放在脚底或者放在后腰，这都可以。 还有就是我妹妹她那个脚，她那个左脚上就是第四个脚趾，她那个就是肿，她就是也肿好几年了，麻肿。 他也有点轻微耳鸣，但没有多大事儿。 脚丫子的第四个脚趾头啊，涉及到一个肝、嗯、啊，肝脏，一个是胆，一个是耳朵 啊 啊，他就涉及到这个地方 啊， 所以他的肝胆耳朵那具体是什么他没查过，对不对？ 对，没查过 啊、没有查过。如果说是这个脚趾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做那个水足浴。 水足浴 啊，晚上临睡前泡脚，泡脚的时候两个盆，塑料盆或者两个木盆，把两个电极的那个线的头啊，插上一个负压式电极，就是那个蓝色的，一个盆里扔一个，或者呢插到那个手握式的啊那个里头，就是像小手雷的那个样，然后扔在这个脚盆里，一边一个，然后脚踩在上边啊，这个频率自己可以试，从一赫兹开始，一赫兹开始试。时间呢，因为这个水嘛，差不多你做个二十分钟差不多了，对不对？泡个脚二十分钟差不多了啊，一赫兹时间开到二十分钟，其他的挨着个往下开。那么由于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它涉及到我们的肝，涉及到胆，那么主机就放在肝脏部位。 嗯嗯， 明白了 啊。明白了，明白 了。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以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打电话，他们马上会告诉你、好吗？ 行行啊，行。 哎， 谢谢你了，徐主任啊。 不用谢，不用谢。 哎，真亲切，天天听你广播。 听我的广播你学到一点，身上的病就少 了。哎呀，收益太大了，简直 是吧。 太大了， 身上的病会一个一个的少的啊。 啊，行，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哎， 好， 哎， 再见。 再见。 哎， 好，谢谢啊。 哎，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你好啊。 哎， 您辛苦了。 哎，你好。 哎呀，徐主任呐，盼望已久，今天终于实现了，我太激动了。哎呀，我们托您的福啊。今天在您在那个革新创造和领导下实现了，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 不用那么激动， 哎， 我跟您讲，不用那么激动 啊，这是应该的。 哎，哎呀，其实， 哎，您说， 其实呢，今天我有与您通话的机会呀。 啊， 我现在呢，那就是您的时间非常宝贵，就思维正传。其实我的儿子今年45岁，他有了胆结石吧，已经3年的时间了。他开始的时候吧是泥沙型的。这1年以后吧就变成了那个石头了。 变成石头了。 但是现在有时候有啥感觉呢？有闷和胀的感觉，但是时间嘛不太长，也就10多分钟就这样就过去了。 那疼不疼呢？ 没有啊，没有疼过。人家西医说，你这个胆都长满了结石了，他说那必须得手术啊，就这样说。所以也哎呀，一说这个我心呢就像受不了了。所以徐主任，我就求您帮帮我。 我再问问你们， 还好啊。 我再问问啊，除了胆不好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病在他身上？ 他有那个糖尿病，糖尿病8年了。 那你怎么做手术呢？你这个手术做了，你糖尿病要是刀口不收可怎么办？ 说的就是呢， 是不是？ 就是吧。 所以糖尿病人千万别碰着要手术的病，你碰着要手术的病，你真傻眼了，啊？ 是。 那我就跟你这么说吧，那咱们现在说说治疗了。像你儿子，他如果说糖尿病的话，他的肺、脾、肾的细胞都不是最好，再加上有胆囊炎，那么胆的细胞、胆总管、胆细胞也有问题，而且他的肝也不好。因为肝胆是在一起的，所以有胆囊炎的人他的肝就好不了，所以他会口干口苦。口干口苦要想彻底的好，那一定是胆的问题也得解决了，那么他这个口干口苦肝的问题也就好了。那么在做的时候，他如果说目前的情况下 他应该做的这个穴位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胆腧，主机呢抱在胸前，主机抱在胸前啊就可以做了。第二个穴位做胆囊的话是做足三里，足三里他可以做啊。那么第三个穴位他如果说做胆囊的话可以做一做阳陵泉，阳陵泉这个穴位啊， 阳陵泉， 对，阳陵泉这个穴位啊，那么这个穴位呢对他这个胆结石的这个治疗，它是在人的胆经上的这么一个穴位啊，对他胆结石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在这个小腿外侧啊，在腿上那个穴位那去找啊，让他做一做。那么做这个腿的时候，主机既可以放在后背胆的那个位置上啊，可以放在后背胆的位置上，也可以抱在前胸，因为它的穿透性是达到9到12公分。那这样一来以后呢，如果说这个胆结石慢慢的代谢掉一点了，也不胀了，那他舒服了，那么这刀他就逃过了。 那太好了、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糖尿病也得做，他这个糖尿病啊做三阴交穴啊，三阴交，啊，三阴交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做三阴交穴，那么他这个主机呢可以放在后背，因为本身有胆的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嘛，对不对？你把主机就让它放在那个后背胆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既对他这个病好处，而且呢也对他这个糖尿病呢有好处啊。还有什么穴位呢？足三里穴，糖尿病啊啊，足三里穴可以做，太溪穴可以做啊，啊，太溪，肾腧， 肾腧， 肾腧，还有脾腧，啊，总共是几个呢？一个肾腧，一个脾腧，三阴交、足三里、太溪这些穴位啊，包括阳陵泉。 嗯。 然后平时呢，这个主机在做的时候，如果做脚，比如说你想踩在脚底了，那么就把那个水，把水啊，水杯搁在主机上，等做完了就喝这个水，好吗？ 啊，那徐瑞您这一说呀，我心里太有底气了。 啊、 徐瑞，那您说，他这个要是那个最好的，就是说石头能够最后达到，因为咱们底气来到家了，咱啥时候想做都可以做，那个能不能够真正的都排掉呢？ 我这么个跟你说吧，石头要排的话，手术很快。一个手术一做就没了，但是生物疗法要排的话，首先要把它分解开，要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往外跑。那么他平时要多喝水，要多喝水，多喝咱这个水，而且呢平时要少吃肉，肉有痰湿，痰湿容易形成结石啊，有热，热就会容易形成结石啊。他已经在体验了效果，已经觉得人很舒服了。那么具体到哪一天这个石头能够基本上排完的，这个我说不准了。 对， 那就是这样，你相信一定能够帮助你儿子改善啊。咱们说改变，那就是很大的改变了。那至于他石头是不是完全都没了，还是剩个 0.1 0.2， 这个说不准呢，对不对？ 是。 所以你问我，你问我穴位或者怎么做，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您要问我具体的日子，这个你到哪个三甲医院哪个专家他都没法告诉你，人家没法告诉你的，我这儿也没法告诉你啊。 是是， 哎，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谢谢你啊，徐姐。 哎，好，再见。哎， 对啊，谢谢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 哎呀，太好了，我这哎感谢你。哎， 怎么说感谢呢？ 我告诉你，我没有一天不听的。 是吗？听节目啊， 我天天听节目。 啊、 完了，我就那个，哎呀，受益不浅呐、 啊，受益不浅啊！ 完，我原来我也吃了， 啊， 吃的我很好， 是很好， 过去我保健品没少吃， 嗯、 什么都没少吃。 嗯嗯， 你太虽然是不能说不起作用，可那效果没有这好， 没有这个好啊， 没有没有、 啊啊， 我逐渐的就也有劲儿了。 嗯， 这脑袋那个。 啊，不着急，慢慢说、 哎、 啊。 脑袋那个迷糊和耳朵嗡嗡嗡叫，那逐渐的就减小了。 哦，逐渐的康复起来了。 风湿骨病也见好， 也见好。 我这86、87岁了。 哦，87了。 哦，我87。 您比我大了，嗯，我得叫您一声老姐姐了啊。 哎呀，不用，那太谢谢。这87岁啊， 啊， 我这身体一直不怎么太好， 我、嗯、 就从来没有就像现在这。这真是，那好多了， 好多了，觉得啊， 确实是好多了， 太好太好了， 哎，完了我就继续跟着徐主任走了，我就看这大补元元的吃的这么好，现在不是又有生物跟那什么吗？我这眼睛不行啊，我告诉徐总，我说这就忘那，你别见笑 啊、哦，我不见笑，咱都是老同志， 哎、 都这样啊、 哦， 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我本来就10年前眼睛就是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一点都看不见，都黑了、 哦。 那老头有病，我就跟他就照顾不过来，就我这心就那啥。打他去世以后，我这不吃这他逐渐这右眼 啊。 他就恢复亮光了 啊、开始恢复亮光了。 我就有那个高血压呀，这高血压我告诉你，徐主任，就那精神不紧张还行， 啊、 一紧张他就总高血压 啊，他总高血压，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哎、那以前最高的时候，那都到过180呢。 哦，这个已经很高了，您、 啊、 已经动脉硬化了 啊啊对。 啊， 人检查说我就血脂高，代谢不了 啊。你还血脂高？ 哎，血脂老高，从来检查都是血脂高、 这个哎。那我跟您说，您这个眼病就跑不了了。 是是是。 那您今天跟我通电话，那我最近讲的下去吗、 啊？我就这事儿 啊， 这我是很相信。完后那个、 啊、 就是那个三身五，我也想用用看徐主任，你看能合适不？我告诉你，我用你那个玉枕呢、 啊， 我很好。我还向你反馈， 这个玉枕用得很好，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嗯嗯。 这两天我也跟大伙儿在那儿说啊。 嗯 啊。 是 像您， 你在家就能用是不、 啊？能用。 我就现在这天一冷，我有糊涂，这左耳朵呜呜，它就响了好几十年了。 嗯、啊。 徐主任，你说我这是不是就动脉硬化这？ 动脉硬化，供血供氧供不上。 啊，对 对。 您呢要做的话呢，你第一个如果有的话，你首先做的是什么呢？血压。 啊，做血压。 先把血压给做下来，啊，就是这样。然后你的压差它也会缩小、 嗯、 压差缩小高压下来低压要上去点的话、 嗯、 人就不迷糊了、 嗯、 你不迷糊就不会眼前一黑一黑了、 嗯、啊！哎好好好好、哎、哎呀太谢徐主任了、哎、 不用谢 我 跟 你 讲啊 我多活几年我跟你一直跟你走 啊，释放出的脉冲、 嗯、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血压能够下来就说明脉冲清理了你血管里的垃圾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释放的地磁场 啊， 就这个地磁场它能修复你的血管 啊， 你要觉得腿不得劲儿，你就把两条腿架在那个主机上 啊， 你要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得劲儿，你踩着也行，有痔疮的屁股坐着也行、啊、 哎呀我还有那个就是单、 啊、 我能用不那什么也、 能用它就是对咱老同志的细胞、 嗯、 给他补充点能量。 嗯嗯嗯。 你说老同志的细胞啊老化了萎缩了、 哎、 不得劲儿了走个路都慢腾腾对不对、 是。 你这细胞要是有能量的话咱不是就活跃起来了吗、 啊、 你这两个配合着、 嗯、 啊你一个人大变样。 哎呀那可太好了。 脑子也好使啊也不会丢三落四的忘啊。 哎呀现在我这忘啊坐着水我得老看、 啊、 要不就烧那什么了。 烧干了。 哎呀我、啊、徐主任呢、啊、 哎 我怎么感谢你 不用谢、 哎、真是 不用谢我。 我这样我活着我就跟你走。 好嘞、 哎、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